属于我们的歌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《终于等到你》。 王力宏的唯一吧，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嗯，我不难过吧？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围城，作词方文山，读歌人吴周彤。那一天春雨纷纷，那一季美酒斟春，我在等你说的缘分，消磨一段段青春。离别的那些风声，吹皱了记忆中的我们，泛黄的相片失了真，承诺像刀伤了人，爱熄灭了灯，心为一座城，像一扇牢牢封闭的门，属于我的人生，对白只剩一个人。你带走一半的脚本，那一夜思念深深，那一年北风阵冷。我想问你说的永恒，盘旋到那个远村，你总是迟迟不肯将这段恋情落脚生根。那泪水要怎样储存，才能证明爱的深？爱熄灭了灯，心为一座城，像一扇牢牢封闭的门，属于我的人生。对白只剩一个人，你带走一半的脚本，爱熄灭了灯，心围了一座城。我是个走不出去的人，虔诚的很认真，沉默安静的在等，等你转身回来的可能。 要怎么储存？

两段爱来去的理由，在时过境迁之后，我们在路边叙旧，那被摔了一耳光的梦，像雷声隆隆。下的衣袖，那等答案的面孔，多少快乐走成寂寞，我们都别忘了，都比别人忘了，爱情该用多少字来形容，你讲的淡定轻松，我看着乌云飞走，因为所有你的话我都懂，漫长又是无穷。下雨的微风，你说你也是一样的，我们笑着看天空，聊着聊着聊到哭了，我们都似乎被谁疼爱过，那些梦完美的无救，好多相似的温柔，也有不一样，两个许多年的朋友，两段爱来去的理由，在时过境迁之后，我们在路边叙旧，那被摔了一耳光的梦，像雷声隆隆。我们都被忘了，都被忘了很久，时间就是一段路的小偷，那雨伞下的就是一段路的小偷，那雨伞下的衣袖，那等答案的面孔，多少快乐走成寂寞，我们 繁华的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我喜欢上你时内心的活动，作词韩寒，读歌人王悦。在九月潮湿的车厢，你看着车窗，窗外它水管在开花，椅子在异乡，树叶有翅膀，上海的街道，雪山在边上，你靠着车窗，我心脏一旁，我们去哪儿？你看呐，九点钟方向，日内瓦湖的房子贵吗？世界上7000个地方，我们定居哪儿？

深香亭北倚阑干，皆是春风无限恨。深香亭北倚阑干。 全都一个样，心里的伤无法分享。生命随年月流去，随白发老去，随着你离去，快乐渺无音讯，随往事淡去，随梦境睡去，随麻痹的心逐渐远去。 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 同类，作词易家扬，读歌人徐冉。雨后的城市，寂寞又狼狈，路边的座位它空着，在等谁？我拉住时间，他却不理会。有没有别人跟我一样很想被安慰？风停了又吹，我突然想起谁。天亮了又黑，我过了好几岁。心暖了又灰，世界有时候孤单的很，需要另一个同类。爱收了又给，我们都不太完美。梦做了又碎，我们有几次机会去追。不晓得为什么爱又稀少又昂贵。云在半空中被微风剪碎，回忆也许美，可是正在飞走，对不对？ 回忆也许美。 而开的妖娆，女儿心事又有谁知晓？问天无语月儿笑，花月相望人寂寥，痴情人得不到也忘不掉。寒雨过夜未央，天出现一丝光亮，湖底笑声起，山河岁月催人老，一腔深情无以报。这一世风雪路途遥，相濡以沫是骄傲，来世再相遇。的情未了。